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水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今天是周末，此时此刻您在忙些什么呢？ 在忙些什么？在吃饭的路上啊。 为什么不在家吃呢？ 这周末了嘛，出去平常呢下班可能比较忙啊，这个不愿意出去吃，回家在家里人做好了。这大周末呢就全家人一块儿出去吃，下顿馆子不用刷碗， 嗨，改善一下生活是吧？ 哎，对对，要的就是那么一个感觉。 这别说啊，这个日新月异，要想改善生活，你会发现我们的日子变化真的特别的快。 是， 您往前看，您往前看9年，您下馆子的时候吃什么？ 九年之前我多大呀？十几岁呗。 您9年前马路上跑的是什么车？啊， 9年前，哎，不过之前那马路上跑那黄色的那个出租车，那是多少年前？ 黄色9年前，就算2006年、2007年那时候应该还有夏利吧，记不太清楚了。日子过得太好，谁来没事老忆苦思甜去，是不是？这个为什么要说9年呢？因为有一个11岁的小孩，他在家没事干，他画画啊，这小朋友爱画画都可以理解。他画了9年汽车。 他才多大？他才11岁。 哎，这2岁就开始自己画汽车 啊！ 这不是暑假快结束了吗？有的孩子去旅游了，有的孩子学打球，这叫何培宁依然每天坐在家里边的小桌前画画，而且呢，他还自己办了自己的一画展。何培宁他们家住在北理工的宿舍楼里边，是一普通的小两居，小房间就是他的画室。大约10平米左右的屋子里边摆了一张小床，折叠书桌，还有一柜子。空白的墙面上挂满了他的画作呀， 个人画展。 哎，其中一多半都是汽车，什么进口车、国产车都有。最常见的，你猜是什么车？ 什么车呀？ 红旗。 哦，他喜欢画红旗车。 这不是一下午，何培宁都在一张画了山水国画的背景的纸上，这后边有山水，前边用一支细细的铅笔跟那画一辆小轿车。这种绘画的方式呢，就是何培宁人家自创的组合。人家说了，汽车的明暗、远近大小的透视关系，这个都是很专业的事情 啊。真是打小要培养成这个专业的人才是吗？ 也不是，之前呢他没学过画画，大概1岁多的时候刚刚懂事儿，就喜欢拿着笔啊在纸上画着玩，汽车是最常见的。你别说，孩子都有这阶段， 小男孩嘛。 我们家孩子1岁多，那经常拿一画板，我说你画一个爸爸，哎呦，画的 披头散发的， 能看不出来是人。嗨，反正小孩嘛，基本上都是喜欢画来画去的。但是家长就会惊奇的发现，哎呦，这小孩每隔一段时间水平明显有进步啊。照着书上、电视上画的汽车，哎，一开始是一大概形状，慢慢的就能画出远近大小。哎呀，这个一看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 是 父母呢就想培养一下他，想给他找个培训班。当然一扫听啊，似乎并没有专门画汽车的 培训机构啊，你要不然学学素描、 嗯、 啊，你要不然学国画， 要不然学简笔画， 哎，什么水彩啊、油画都，我专画汽车啊，人家没办法提供专门服务。这父母呢还咨询了一些专家，有的专家建议说，既然孩子是自然到了这种水平啊，那不妨让他学画啊，否则一些程式化的东西呢反而会束缚孩子。至于那些绘画理论呢，这父母也担心说孩子太小他搞不明白、 嗯、 这不是直到去年小佩宁十岁了，父母呢才让他学习了一些国画的技巧，很快人家就把这国画和汽车结合在一块了嘛，背景是国画啊，近处是一汽车。 嗯， 2004年小佩宁出生的时候呢，汽车已经走进中国的家庭了。2004年汽车文化呢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这一代人。 是 啊，当时呢他父母已经拥有了一辆奥拓， 嗯， 后来呢换成了富康、 嗯、 啊。小佩宁的童年里边很多时间是伴着汽车立交桥长大的。他说了，他说我喜欢车，什么车都想开 啊。 当然了，现在他没到有驾照的年龄。 嗯， 他画了一些现实中并不存在自己设计的汽车、 啊、还设计了。 哎，他妈说了，说我们不想干涉他、 嗯、 希望他能在画汽车的路上走下去有所成就。小孩有一些兴趣爱好啊是件好事， 嗯， 关键呢是不能束缚的，而且得鼓励他坚持。 对， 你看人小伙子坚持了9年画汽车，今年才11岁。 这送到绘画培训班啊，学的是绘画的技术，可是这孩子在画纸上画出来的、 嗯、 那都是他的想象力。 哎，同时呢也是见证了咱这9年汽车的一些发展。哎，今儿要不然咱俩跟大家互动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什么呀？ 就是您觉得 嗯 生活当中 嗯 这几年啊什么变化最快？ 那不许说脸上褶子越来越多了啊！ 啊， 这我特爱说，我说原来啊，我这眼角都没有几个细纹、 嗯， 这怎么近几年这脸上细纹越来越多？哎呦，我也老了， 是吧？ 嗯、 反正就是这几年变化，咱不说自己，咱说生活当中， 是是是。 你比如说汽车，人家过去奥拓啊、富康，然后现在可能不知道开什么， 嗯， 还包括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提到的电视、手机， 嗯。 更新换代那叫一个快， 是 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什么变化最快，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接下来这变化快得有点让人寒心，有兄妹六个人啊，为了争夺老父亲留下的一辆夏利车的车牌，闹到了法院去。 夏利车 啊，要重要是那车牌、 哦、 啊。这个已经过世的老人老刘啊，他的儿子刘先生啊，希望能把汽车过户到自己名下。 嗯， 没想到其他兄妹五个人一致反对，不同意。所以啊，刘先生就把其他的兄妹五人一起告到了法院。根据了解啊，这个刘老汉啊，老刘夫妇呢，共育有子女6个。刘先生起诉说啊，他们的母亲呢在2002年4月份去世，后来呀父亲老刘呢一直身体就不太好，下肢行动不方便，就跟刘先生一家共同生活。 嗯， 为了出行方便，老人呢在2002年7月买了一辆夏利的小客车作为出行工具。 嗯， 这个车呢平常啊就由刘先生负责为老人服务使用。 嗯， 而到了2009年2月，老人去世之后啊，这个遗产车辆还是由刘先生负责管理，而且这个车的养护等一切费用一直都是刘先生负担到现在。在这之后啊，刘先生就想要不把这车过户到自己名下吧，没想到五个其他兄弟姐妹拒绝配合 啊。为什么呀？ 那刘先生这没办法，就向法院起诉、 啊、 请求判决啊这个本案涉案的遗产车辆归他自己继承取得。但是其他那五个兄弟姐妹是这么说的啊，这车虽然价值不高，但是小客车指标那个号牌属于稀缺资源。 嗯， 按照法定继承，这个涉案车辆啊应该由刘先生和其他的五个兄弟姐妹共同共有。 嗯， 任何一方想取得这个车的单独所有权，都应该向其他人支付相应的折价款。 哦， 这个案子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按说都是亲兄妹啊，这个你说这个盯上家里边这点东西，过去说哎呦老家留下房子了、 嗯、 啊，这个归谁继承 分家 啊，那分家哈、啊 嗯、 您要老家在的时候指定好了，那没什么可说的， 是 吧，立遗嘱这个好没有。哎呀，你说为了个车牌，现如今倒是也算是稀缺资源哈、 嗯、 哎呀，这个 变化确实有点快。 所以都说啊，这个有的时候老人在的时候，全家还有一个凝聚力在这里边。 嗯、 最可怕的就是当老人离开了之后啊，这家就散了。这其实是很多父母们最不愿意也不敢看到的。 嗯。 可恰恰就因为这一车牌，总不能说这一车牌咱找一什么铺子一切六半吧？那分的不是牌子，那分的是心呐、 啊。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东西拿到手了，感情淡漠了。 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都记着，人活在世上，有的时候比。很多东西比钱更重要。张辉说了，说九年前下馆子吃宫保鸡丁鱼香肉丝， 嗯， 九年之后下馆子就不吃这个了啊，改吃鱼香肉丝宫保鸡丁， 嗨， 换过来吃， 顺序掉了个、 啊、就好这两口。 别说您好这两口 啊， 您这个宫保鸡丁啊，鱼香肉丝，那个外国朋友评那十大最爱吃的中国菜， 嗯， 分列第一第二名啊。 对，我也爱吃 啊， 但是我吃的时候我从不一块儿点 啊， 都有点辣，微辣是吧？你 酸辣的那口 味。你今天吃宫保鸡丁，明天吃鱼香肉丝，对吧？ 最可怕就好多这个外国朋友，鱼在哪儿呢？这鱼香肉丝里怎么看不见鱼？ 后天吃酸辣土豆丝啊，这都是没怎么变过的。 有荤有素 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认为这么多年啊，这几年什么变化最快？ 嗯， 郎笑还说。手机更新换代是最快的， 哎，这还真是啊！我们家老王今天还说呢，哎呦，我这手机怎么充不进去电了？他那手机去年买的，他就说打算要换了。 嗯、 我妈就不同意。 老爷子够流行够潮的呀， 没有用，我妈不同意、 啊 哎。 说到手机，接下来我们来说，您手上那手机的尺寸是多大个的？ 多大个的？ 就是我不懂啊， 啊 什么5.5寸、4寸。还是那 plus 是多大寸，我也不太懂啊。 5.7、6，反正越来越大。 原来感觉能糊弄脸，后来又觉得像板砖。现如今的手机尺寸越来越大啊，但是发现包里的笔记本电脑啊越来越轻薄啊，很轻，不像过去提了跟一菜板子似的啊。但是发现有个问题，平板电脑你懂吗？ 哦，懂啊， 就是那种各种派的， 嗯，是 啊，他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糕。 怎么啦？ 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说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是4470万台，比2014年同期减少了7%。而排在前两位的那个苹果和三星啊，出货量比同期跌幅超过了10%。 这怎么越卖越销量越差呀？ 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呗。 啊， 上班族张鑫就跟记者说了，说一开始买个 Pad 吧，觉得它又薄又轻，方便带啊。待机时间还长，经常随身携带，用来刷微博啊弄个微信呐、啊，看 个 视频。哎、 嗯， 现在这些功能几乎你都能在手机上实现，而且手机上用来挺方便的， 更超薄更便携、 哎。据了解呢，目前很多人的 Pad 都被闲置了，货打开的频率大不如前啊。29岁的年轻妈妈宋妈妈就跟记者说，他们家宝宝4岁多， 嗯， 每天回家完成幼儿园还布置作业呢 啊！ 幼儿园布置完成的作业，咱单说这事儿啊，说就准许他玩半个小时的 Pad， 这几乎是平板电脑唯一的用场， 成了4岁宝宝的玩具了。 哎，平时呢几乎很少有时间自己用平板电脑，说 iPad 扮演的更多的是一个近乎保姆的角色。 为什么这么说呀？ 啊，有的时候同学聚会，每家都带一小不点儿 啊， 一个小孩手里边捧一 Pad 在旁边，大人就可以。畅所欲言的跟那聊天了， 把孩子拴住了。 哎呀，这孩子终于有个事儿干了，我可算消停粉喽。平板电脑问世的时候，当时市场上的主流可移动设备是相对比较笨拙沉重的笔记本电脑，还有呢大约4英寸显示屏的智能手机。 嗯， 平板电脑呢通常有9到10英寸的屏幕，这个携带性啊、视频这些功能啊，应该说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市场如同油和水一样就开始分化了。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差异不断缩小。 这倒是 啊，每一年您看那个旗舰型的手机， 嗯， 智能手机那屏幕越做越大， 这单手都拿不住了 啊。有些姑娘脸小，哎呦， 嗯、 这看不见脸呢， 这举一会儿胳膊都酸了。 所以您看现在这不是这几年变化快吧？那时候，哎呦，说买个 Pad 多潮的一件事情。 那好多时候都不是为了用，拿出来那就是身上的一符号， 啊、是吧？现如今你看使的人越来越少，估计再过2年就没人使 Pad 了， 纯成一摆设了。 哎呀，手机变化是最快的，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说法。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什么东西这2年变化特别快。 嗯， 其实呢，我觉得快是件好事哈、 嗯， 说明我们进步的特别快。当然了，有些东西您认为没怎么变也是件好事的，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没错， 比如说我这9年啊没怎么变的是体重， 嗯，那多好的一件事情。 那再比如说某些朋友，我这九年手机号都没换过 啊， 您是一多长情的人呢？ 我15年20年都没怎么换过手机号了。 那个债主还能找着你吗？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你看那时花开就说，哎呦，修地铁的速度越来越快， 嗯， 一号线大概修了7-8年吧，你就觉得时间特长，现在1-2年就通一条地铁线啊，多方便呢。 一号线修的时候那是7几年、 啊、 8几年的事儿吧。 一号线 啊， 一号线啊，差不多 是吧、 啊、 当年修了7-8年呢。 不知道，我没印象，我还小。 嗨，有人老宋说，哎，路越修越宽、 嗯、 但是现在有点堵、 嗯、 这个饭越吃越精，可是身体毛病容易多了。 粗细搭配，您不能老吃精粮，您时不时还得吃点窝头啊。当然了，现在棒子面的窝头找不着、啊、都是栗子面混在一块吃的好吃、嗯、 棒子面的窝头找不着，那小青蛇满地都是、 啊、什么东西。 你看啊，前天晚上7点多钟、 啊、 西城区白云路7号院的一个居民家中啊，就发现了一条小青蛇。 他们家姓许。 嗨，没有，没见着白蛇跟着、 哦、 人家居委会就联系了民警和动保部门，联合把这蛇就给抓走了。 哎呦， 根据居民说啊，这条小蛇呢长3-40厘米， 嗯， 青绿色， 嗯， 好在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个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了这个7号院，根据居民说啊，晚上7点多钟啊，家里啊有老人正看电视呢，听见门响啊，仔细一看，哎呦，怎么有条小蛇在床下边爬呢？ 哎呦， 说那蛇呀绿色的，特别小，身子特别细，一看像泥鳅似的。 嗯， 后来我们想了想，可能啊是因为晚上老人出去倒垃圾的时候忘关门了，这蛇就跑进来了。 不是，这在白云路那片都有蛇呀。您说您在密云延庆啊门头沟，咱都是城里边也有啊。 所以说少见呢，才给人老人吓一跳啊。 嗯， 这发现蛇之后，老人赶紧向居委会求助。 嗯， 很快啊，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民警以及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都来到了现场。人家工作人员用木棍摁住了蛇，把它装进了纸箱。根据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蛇已经被警方带走处理了，也希望广大居民呢、啊、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要慌张，那您就轻手轻脚的离开现场。 嗯， 记着啊，把门带好再报警求助。 哎，其实挺好啊，就是看来我们的生活呀、啊、这个不是纯钢筋水泥的， 是 还是能够吸引一些动物来的。当然了，我们不希望我们受到一些伤害啊，当然人家也不希望人家受伤害，是吧、 嗯、这动物就是这样，你不招它、 啊、 它不会招你。 嗯， 之前咱节目不也说了吗、 嗯、 那位先生出去玩的时候，路上看见一条蛇盘在路中间。 嗯， 怎么着，他拿脚踢人家蛇，结果被人蛇反咬一口。 你看看， 你看这事儿不合适吧。 所以呢，咱们有问题的时候最好求助一下专业部门，能够给您做一些帮助。 对，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又说这个变化快 啊 我小时候玩过一种蛇的玩具，你玩过吗？ 哎呦，还玩蛇丸！一说我这汗毛都竖起来了。 啊、一根棍儿 啊， 棍儿上面头上面有根绳、 嗯， 绳下边是一纸蛇 啊、哦。 然后那个绳呢拴在蛇的脑袋上，然后你这么一晃悠吧， 啊、 感觉那个蛇 就来回摆。 哎， 我们小时候玩那一蛇就已经变成胶皮蛇了， 哦、 带弹性的，一抖一抖，叮叮叮，然后呢绿色的，还带吐着信子、 哎。 最可怕的就是小男孩 啊，男生啊，把那蛇趁女生不注意的时候 塞脖子里边。 哎呦，往你身上一撇就已经够吓，哎，吓得女生梨花带雨的，真是。 这梨花带雨，你们女生有那么好看吗？ 吓哭了。 啊、反正总之啊，这个变化太快了，现在的孩子玩具估计都没有那种简单版的。不过，什么样的玩具，孩子童年都挺快乐的。孩子的童年快乐的这个基础呢，是得注意他的安全， 得有靠谱的爹妈。 哎，对，当然了，我们也说有的时候这个危险啊，就是因为一时疏忽造成的。刚才说人家老人家里边进蛇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小孩受了罪了。25号晚上啊，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张杰接到急诊通知，说有一名2岁的女孩啊，这个憋喘严重，喘不上气儿来，怀疑是因为有异物啊进入自己的这个呼吸道了， 呛着了。 哎， 这个张姐检查发现，这个女孩已经出现明显的三凹症，这是人家专业术语，咱不懂，就是反正是呼吸极度困难。她母亲说呀，说我们在当地 X 光片啊照了个片子 啊， 说这孩子被呛进气管的呀，是这孩子身上一根九厘米长， 哎、 带金属的一个链条的装饰品，孩子衣服上的，说每一片这个坠片啊，我看那照片了， 嗯。 就跟那个特别细的瓜子似的，带尖儿、 嗯、哦， 特别硬。这东西卡在女孩直径仅四毫米的气管里。说这个母亲说了，说也不知道孩子是如何把这东西他吞下去的。 嗯， 被发现的时候，孩子脸色已经很不好了，不断的往外吐痰，而且使劲的喘气儿。 情况已经很危急了。 听听多悬呢，孩子什么都往嘴里边放，你说这吃下去这多危险呢？气管异物啊，是儿科的急症，可能造成儿童的突然死亡。在我国呀，一岁以内的意外死亡病例当中，40%，将近一半都是由于呼吸道异物所致的。在北京儿童医院，每年接诊类似的病人大概有好几百例。那么张杰这个团队，人家不是副准医师嘛，率先采取的是伤害最小的，说看看能不能用气管镜 啊， 不用开刀，从那嗓子眼插进气管镜，把这异物给取出来。试了试不行 啊， 最后没办法，只能在孩子颈部中段把这气管给切开。孩子才两岁， 嗯，气管太细了、 哎。然后从这儿下钳子、 嗯， 半个小时之后还不错，顺利取出了这个异物。 万幸。 哎呀，九厘米长，金属的，都是带着那个瓜子皮儿似的那种带尖的。你说这孩子，哎呦，这家长怎么不看好 了？遭了罪了。 人家张杰说了，通常啊，一旦异物卡住气管，那导致无法呼吸，就会引发窒息，5分钟就会脑死亡。这次呢，因为这个异物不是像瓜子的吗？它比较特殊， 嗯、带刺的。嗯、 哎，它没有完全堵住气管，留了一点小缝隙， 哦、 这才不至于马上窒息、哦。手术结束之后呢，这小孩被送进了 ICU， 就是重症监护病房啊。 嗯、 各项生命体征也比较平稳，估计一个星期以后就能出院了。不过这事儿看起来有惊无险，估计这当爹当妈的都得急疯了。 就是啊， 这。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您，生活当中有些常识，就是带孩子的时候，您孩子身上，包括您自己身上，尽量不要穿有配饰的一些东西的衣服， 皮皮挂挂的那些、啊 哎、项链啊、大金链子什么的，您少带，减少小孩可能吞食的一些风险。 小孩子本来就喜欢抓，喜欢拽。 哎、另外，这个您常听我们健康北京都知道哈、啊，这个小孩的安全当中有很多，三岁小孩是不让孩子吃花生啊、瓜子啊这些带核的、带糊的异物的。 嗯， 一定要吃，您给他一碾碎了放粥里吃啊， 是 相对来说安全一些。我们在这儿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您一定得注意安全，这些对于孩子的生命来说不是小事。 哎呀，没错，这一旦要发生事儿、 哎， 那都是大事儿，全家人都承担不了的事儿。 嗯，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送短信和微信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 嗯、 您回顾一下这两年什么变化最快啊？当然了，不变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哈，都可以和我们一起进行分享。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那时花开开还跟我们科普一下，一号线1967年开始修的 哦， 啊，7年就开始参观运营了。 你看我还给说晚了呢， 啊、参观运营啊，就是不是想做就能做的。 那最起码是6几年开始修的， 是是是， 是吧？这张晓辉还说呢，手机变化太快是好事，但是烧钱呢。 嗨、过去老说追新款哈、啊，后来发现从叫什么呢？黑白的， 嗯， 变成彩色的， 那彩没、 啊、 中间还有那个单彩的，比如说黄色屏、绿色屏和白色屏、 啊、 蓝色屏的， 256色的， 256色，再后来那个音乐带和弦的、 嗯， 这一开始手机还带天线的呢。 是啊，不能照相， 不能照相， 只能打电话，连短信都没有。 哎呀，说多了那都是钱啊！这说到钱啊，这个提醒大家伙儿，这个出来玩啊，无论是周末也好，还是放暑假出去玩也好，您一定得看好自己的随身财物， 嗯、 因为有小偷。 哎， 现在这小偷啊，还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外国小偷 啊。 外国的小偷到北京地铁里行窃，但是啊，第一次他出手就偷到了3块钱、 嗯、 啊，被人家打爬处的民警当场抓获。 多少钱？ 3块钱， 三块钱也是偷啊，你这行为这已经违法了。日前呢，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尊某和呼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驱逐出境。 老外。 他们俩呀，来自东北亚某国。去年年底呀，到北京就预谋行窃。 来这儿就没想干好事。 案发那天呢，他们来到了北京地铁1号线东单站，就跟那四处张望啊，准备找目标进行行窃。他就张望的过程当中，这些反常举动啊，被我们便衣侦查总队的民警就给盯上了。一看那就鬼鬼祟祟的，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三名民警跟随两个人一起上了一辆地铁列车，在车门口附近呢，这外国人尊某挤到了一名男乘客的右后方，从男乘客挎包里掏出了一个钱包，转手就递给他那同伙呼某。车开到建国门站，两个人迅速下车。两名民警尾随他们下车之后啊，另一名民警立即就跟这个被偷的那个男乘客核对一下，您看看您那钱包还在不在。确认了他的物品丢失之后，打电话通知动手抓人。在站台上，民警啊从呼某的右裤兜内起获了一个棕色钱包，后来经男乘客查看，那就是他丢的钱包，包里边有人民币3块钱、身份证和驾驶证等物品。 哎呀，他不是故意来迷惑这贼的吧？ 对，那个钱包里装3块钱，我估计现金用完了， 是吧？ 人家平常喜欢刷卡呢，也说不准。 不是说这个，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现在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啊，这个国际交往越来越多，难免这个有些不法之徒也混进来。所以我觉得咱们真得是睁大双眼，还好我们有反扒民警啊，还是您看好兜里的钱吧，别让贼带惦记着啊，这个中国的贼、外国的贼，谁被谁惦记着都不行。 还有上地铁的时候，那钱包啊、手机啊这些东西啊，您真别揣在那个外衣外套口袋和屁股兜那口袋上，真的不保险，挺危险的，手里攥着，拿住了， 攥着安全是吧？ 啊，对，我一手一个， 嗨。刚才您可能说那3块钱，哎呦，钱太少了。接下来我们来说钱多的啊，也是包丢了，丢的这里边的钱，刚才是3块钱是吧？ 啊，是。 我这包里12万。 哎呦，这多也太多点了。 人民币啊，不是日元，人民币啊。昨天上午7点多，北京南站执勤民警李广接到了旅客李女士的求助，哎呀，说自己拿错了包了，他那背包里边有装有12万现金，是给他女儿看病的钱。李女士他们家住北京通州，他们家女儿呢今年刚刚3岁，得的是一个特别疑难的癫痫病，已经在北京各大医院都看过了，始终没什么效果。这一次呢带着巨款出门，准备购买一种特效药。在候车室啊，见她打开背包找手机的时候，发现哎，这包里边装了一大盒子，而看病的12万块钱现金不见了，赶紧和妹妹报警。民警呢立刻拨打了李女士的手机，电话的一端呢是一个姓马的男子说，他正在北京南站开往天津的一个城际列车上， 哎呦，去天津了。 他也发现包拿错了，这个不是小偷偷的，那俩人估计过安检的时候包里边 拿混了、 哎呦，这包里边有大量现金，而他的包里正好有一大纸盒子，里边装的，我那盒子里边虽然不是钱，也重要，重要资料。南站的执勤队长然后和列车的乘警联系之后呢，双方约定在滨海站进行交换。11点多的时候呢，人家民警还有这个姐妹俩就坐着城际车、城际列车到了滨海站。当他们出现在派出所的时候，马先生已经等候多时了。后来一查，这12万块钱现金一分没少。当然了，马先生装有重要资料的大盒子也完好无损啊。就是说这是一起乌龙事件， 是 还好双方都是靠谱的人，人家没有私自见财起意，也没有见上这东西要挟别人出钱。 当然这事儿也跟人家执勤队长和列车乘警啊这个大力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在中间协调，能够约定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进行见证交换。 关键是马大哈太多你知道吗？现如今你说中国人这个选择包的颜色一般不会选择太跳多的，基本的灰的呀黑的呀，你 选金脏 是吧？选衣服的时候很少选这颜色，但是包大部分你去看很差不多都一样。 还是说啊，这无论是赶地铁、赶火车、赶飞机也好，越是着急的时候啊，咱越是清点好身边的这些随身携带的物品，千万不能忙中出错。 我给您出一折， 哎，又有什么折？ 您拿那包上面您贴点花花绿绿的小孩的贴纸 啊，或者挂一个什么小坠呀、小坠子、小玩具什么的。 哎，或者弄个带颜色的绳，把那提手给缠上，至少能够区别开来， 也不错哈。 昨天早上5点多钟，苟坑胡同32号院附近的居民呢，被一声闷响给吓醒了。原来啊，是32号院里的一间房屋发生了爆炸。根据邻居们说啊，早上5点多钟左右，32号院先是一声闷响，然后就是玻璃碎的稀里哗啦的声音。有的邻居赶紧就跑到32号院看看啊，发现呢，坐北朝南的平房那玻璃全都被朝外给炸开了。邻居们赶紧就查看这个屋子里居民的情况，看看人有事没事啊。大家发现住在这儿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妇、14岁的孙女4个人呢，都被烧伤了。屋子里也没起大火，只是有少数东西被烧坏了。这大家伙啊，邻居们赶紧将这一家4口连扶带抱送到了不远处的积水潭医院，并且通知了他们的家属们。经过检查，这4口人呢都是不同程度的烧伤，其中最严重的是那儿子啊，中年男子，他的烧伤面积超过了50%，目前还在监护室留观。老人家虽然被烧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目前呢也在观察治疗当中。一位家属说啊，事后啊，他听说当时老太太已经起床了，但是是不是因为用火导致的爆炸，目前还不好确定。有的邻居在事后就跟随民警进到了事发的房间，发现呢，这屋的煤气罐没爆炸，家里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也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冲的是东倒西歪。由于小厨房跟居室相连，居民们就怀疑啊，是不是有可能煤气罐跟燃气灶连接的软管漏了气了，导致一瞬间爆燃。虽然这烧伤了家里人，也炸坏了门窗家具，但是好在邻居们及时赶过来帮忙，没有引起更大的火灾。 哎呀，这两天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安全啊，各种各样的安全。我觉得有的时候您真得留神，尤其像平房，有很多人还使煤气罐 对 啊，那些软管到年限了，您该 老化、 该换得换，您不能说先对付着。对付有可能就出事儿， 是 吧？ 是，而且这个无论是您晚上睡觉也好，还是说白天出门也好啊，这走之前关好家里所有这个水阀啊、气儿阀呀、电阀啊，是吧？这该关都关上，以免出现这种这个意外情况。 实在不保险，现在有那种这个煤气泄漏的报警的那种 啊， 然后至少能响，还有更高级点的能自动切断那个阀门。 是 啊，这些实在不行您就买点这个，这些钱投进去值，是吧？ 那就好钱。钱花在刀刃上。 哎，刚才说了着火，你说这样旁边有灭火器能好点哈？ 那得有人会用啊。 是，你们家有灭火器吗？ 有啊， 嗯、 这大大小小好几个呢。 这两天微信的朋友圈有一传闻，说走高速的朋友您得注意了，全国高速从9月1号开始查车上里面有没有灭火器、三脚架。如果没有扣6分，罚200块钱呢。 有倒是应该有，但是没有、扣这么多分，罚这么多钱。 开车上高速没有灭火器和三脚架是不是真被罚？其实告诉您，当然不是。按照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啊，如果在高速路上发生了故障 啊 或者是出现一些碰撞什么的，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会被处以200块钱罚款，记3分。也就是说，您要是没携带那三脚架等这些警告标志，您说我拿一包先跟后边， 那不行， 那肯定不行。 嗯， 将会被罚款7分，但是不像传言那样罚200，扣6分呢，是吧？而且呢，公安部交管局也说了，说对于灭火器的配备啊，没有强制要求。这个，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哈，就是有的时候车里边您最好备个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每年夏天我们都听说过有车辆自燃的，是吧？当然了，您可能会说，哎呦，真着起来，这小罐灭火器也管不了多大用。但是万一您看见了，您提供一罐，别人提供一罐，大家群这是人多力量大，是吧？所以能够帮助人家一把呢。还是有用的。 反正虽然说这个公安部哈、没有强制要求配备灭火器和这个警示标志，但是咱们北京市这边是有这样的要求的。所以说这个不仅大家要备这东西，还得时刻检查过没过期啊，那灭火器能不能用，您会不会用，这些其实到关键时候都是保命救命的。 没错。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变化真的挺大的。哎呀，这个娟子1955说，感觉小汽车开进百姓家这特明显， 是 过去哪敢想啊，那都是大领导才坐小轿车呢、现在几乎马路上你看吧，堵车都满了。 那有的时候一家还不是一辆小轿车呢。 是 放大镜说，哎呦，不一样地方太多了，道路是越来越宽敞，公交车是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的都方便极了，餐桌上是原来吃饱了就行，现在不行了，必须得吃出健康。原来是电话联系人，现在是见面得加个微信呢。 哦，现在都不打电话了， 扫一扫， 摇一摇是吧？ 啊、对。 总之现在的变化真的挺大的。嗯，好人马大姐也说了，哎呦，有些路了，他一修，他一扩建，真不认识了啊！你像我们家住菜市口宣武门一带，经常一溜弯溜的，哎，这条路怎么找不着了？ 嗯、 这两年可能还好点，前几年的变化可能真的是特别的快。 反正这个北京市，因为原来我这路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啊， 嗯、 但是因为我在北京上的大学嘛。毕了业之后就觉着我这母校啊，哎呦，每次回来我觉得我是这学校毕业的嘛，怎么没几个认识的地方？我熟悉的那些楼啊、草坪啊，该拆拆，该改建改建。哎呦，这日新月异的变化也。 你大学上了几年？ 四年呐。 啊，我在你们学校待了十多年了，所以觉得还行，变化不是特别快。每次老在那穿过去，然后像学校里边操场上溜达溜达啊，看看河道林。 这说的好像你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一样。 还真不是你们学校毕业的。 嗨。